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聊斋志异，这本汇集了众多鬼狐的短小精悍故事的小说集，却因为采用的是文言文的形式，给很多朋友理解这部小说带来了些许的困难。不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部小说的流传程度。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继续来为您探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当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但是蒲松龄并没有把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写得唯美倾国倾城。下面的节目我们就来将这些女性角色为您分分类，感受蒲松龄的妙笔生花。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诗人，就是因为他能够从平凡当中发现诗的美。而蒲松龄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就在于他能够从各种各样的故事中发现爱情，能够用诗的笔触来描写爱情，让这些爱情凄美不已。但是《聊斋志异》当中的爱情并不是如同话本小说当中那样纯粹的写诗，它着眼于诗意美和空灵美的结合。当然聊斋的爱情有着鲜明的封建特点，所以说蒲松龄在创造姹紫嫣红的爱情百花园的同时，还用生动复杂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了封建婚姻的本质方面。在整部的聊斋志异当中，最美丽的就是出自故事阿秀当中了。有听众可能会问，在聊斋当中出现了众多的美女，你为什么会说这里头最美丽的呢？其实我告诉你，阿秀只是故事的名字，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出现了两位阿秀，一位是民间少女，另外一个就是狐仙阿秀。按常理咱们可以推论，狐仙一般都是美若天仙，世间罕有，但是蒲松龄没有这样设计。在他的笔下，民间少女阿秀美貌绝伦，就连狐仙阿秀都羡慕不已，想通过修炼达到像民间少女阿秀一样的美丽。刘子固认识了在杂货铺帮忙的民间少女阿秀，因为她的美貌便念念不忘。但是当他向民间少女阿秀的家人求婚的时候，却得到了噩耗，原来少女阿秀已经与别人订了婚。 刘子固非常的沮丧，但是耐不住思念之情，还是默默喜欢着阿秀。而这个时候呢，狐仙阿秀得知了刘子固的痴情，就幻化成了民女阿秀的模样和刘子固约会，两个人的感情飞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刘子固的仆人呢，非常聪明，他就告诉主人说，与你来往的这个女孩并不是在杂货铺里面结识的阿秀啊，你看她脸色苍白，面颊消瘦，笑起来的时候也没有阿秀的酒窝，这个地方荒郊野外的，不是鬼就是狐，让刘子固小心行事为妙。刘子固一听说这阿秀是一个狐狸精，一下子就害怕了起来，他叫来家人，准备好了兵器，准备伏击狐女阿秀，全然不顾及往日的感情。对于这样一个薄情郎，狐女阿秀并没有贸然地去伤害他，他向刘子固解释说，他知道刘子固一直想念民女阿秀，就打算帮助他们团聚，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阿秀，却一点都不比他差。虽然狐女落落大方地向刘子固吐诉了衷肠，但是刘子固却早已被吓得毛骨悚然，大气儿都不敢出啊。狐女阿秀一见刘子固如此，叹了口气离开了。而当民女阿秀陷入了被乱军俘虏的危急时刻之时，狐女阿秀反而施展法术把自己的情敌解救出来，并且通知了刘子固。看着自己羡慕不已的脸庞，狐女阿秀告诉他，爱你的人马上就要来了，你跟他回家去吧。狐女阿秀帮助自己所爱的人建立了美满的家庭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经常出现在刘子固的身边。刘子固的家人都不能分辨出民女阿秀和狐女阿秀之间的区别，但是刘子固仔细看看，可以根据仆人所讲的面颊和酒窝来进行判断。这个故事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些糊涂，为什么狐女阿秀非要如痴如醉地修炼成民女阿秀的样子呢？其实蒲松龄在这儿做了一个伏笔，直到下文当中他才揭示出，原来狐女阿秀和民女阿秀在前世当中是一对好姐妹，两个人都模仿美丽的王母娘娘，但是民女阿秀呢比狐女阿秀学得好。等到他们转世之后，狐女阿秀仍然不忘对美的追求。在阿秀这个故事当中，美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与其说狐女最初追求刘子固是爱上了刘子固，倒不如说狐女在追求阿秀的美。狐女以德报怨，替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不是爱情的多余人，而是爱情的缔造者，不是家庭的第三者，而是家庭的保护神。正如那句很多人都明白的话一样，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占有，爱一个人就要让他幸福，让他快乐，让他跟所爱的人真的走到一起。这也是狐女的哲学，一种高尚的哲学，也真的是美的哲学，只不过有点凄美，让人感觉有一些心酸和心疼。狐女在追求形态美的同时获得的是内心美，修炼形体美的同时获得的是道德美，因为对美的这种执着追求，对爱的无私奉献，狐女的品格才能焕发出璀璨圣洁的光辉。阿秀这个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可能是，至善至美存在于不断的追求之中。 《聊斋志异》讲述了众多个带有神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其中有许多女性角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当初蒲松龄在设计整个故事的过程中，又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计这些女性角色的呢？这些出奇的设计又是为了表现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聊斋》。 往往咱们看到小说当中的女性都是些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的，但是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中却出现了一个丑得出奇的女子，她叫做乔女。 那么这个丑女巧女究竟丑到个什么份儿上呢？我来跟您说一说。巧女跛一脚，鹤一鼻，面如锅底，到了25、26岁还没有嫁出去。在封建社会，一般女子都是在17、18岁就已经嫁为人妇。没有办法了，巧女的家人就把她嫁给了已经丧偶的穆生。但是没想到，巧女嫁过去，刚刚给穆生生了个儿子之后，穆生便撒手人寰。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终究是困难的，于是巧女求娘家帮忙，但是家人却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由，不愿意管她。巧女只好靠着纺织艰难地度日。而这时候呢，巧女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贫穷和孤苦的机会。县里面家境富裕的孟生的妻子去世了，为了照顾幼儿，孟生提出要续弦，但是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许多大家闺秀都达不到要求。但是孟生看到了巧女，却非常喜欢她，并且派人来说媒。孟生当然不可能看上巧女的外貌，而是相中了巧女的德。但是巧女呢，信守封建律条，坚决地拒绝。说媒的人碰了一鼻子的灰，但是孟生听了媒人的回报时，却对巧女更加的欣赏，于是就让媒人带了很多的钱再次去求婚，并且还说服了巧女的亲生母亲。没想到最终还是因为巧女的拒绝无功而返。乔家看到孟生的家境好，人品也不错，就打算把家中美丽的小女儿嫁给孟生。但是孟生并不同意，他欣赏的是巧女恪守封建道德的美好。虽然巧女坚持不是二夫，恪守妇道，但是在巧女的心中，同样也为孟生的钟情所感动。她感激独孟生能够知我懂我。如果从心灵从精神世界上来说，巧女已经和孟生联系到了一起。谁知道没过多久，孟生暴病身亡，巧女听到之后便到坟头上哭丧。这一幕让很多的读者都想起了古代传说当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在孟生死后，家中还有一个幼小的儿子，但是无赖趁机把孟生的家产洗劫一空，仆人们也趁火打劫，孟家就这样败落了。就连无赖和仆人的恶行也没有人去管。孟生生前的好朋友在巧女的劝说下，打算到官府去帮助故友的孩子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却在无赖的威胁下不敢出头露面。而这个时候，非亲非故的寡妇巧女挺身而出，到官府去告状。县衙就问他：“你是孟生的什么人呢？”巧女说：“你管理着一个县，凭的是个理，如果说的话没有道理，就是至亲也是有罪的，如果说的有道理，就算是路人的话也可以听吗？”县官听了之后很恼火，就把巧女轰了出去。巧女没有气馁，她跑到了更有权势和地位的近身门上哭诉，终于替孤儿保住了财产。在此之后，巧女又任劳任怨地把孟生的幼子抚养成人，给他请来老师学习文化，帮他积累钱财，让他能够和名门联姻。巧女用自己的后半生报答了孟生对她的情深意重。后来巧女死后，孟生的孩子想把巧女和自己的父亲合葬在一起，而巧女的儿子也同意这样做，或许这样做也是对这样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尾。但是蒲松龄却并没有这样安排，人们在抬巧女的棺材时却是抬不动。原来巧女活着的时候恪守不是二夫的妇道，死之后还是坚持着要与自己的丈夫合葬。其实在巧女的心中，她跟孟生是产生了真感情的，为了报答孟生的知己之恩，她用终身的辛劳报答，这就是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吧。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们继续来探秘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当中，蒲松龄所设置的女性角色不仅仅是有着追求真善美的阿秀，内心美好的丑女乔女，还有侠女。话说贫穷的顾生跟母亲一同生活，他们的邻居的房子当中搬来了一对母女，与顾生一样非常贫穷，女儿靠着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顾生就发现邻居家的女孩非常漂亮，但是动作却很生硬。有一回，少女来到顾家借刀尺，顾生的母亲就打起了如意算盘，跟儿子顾生商量说，邻居母女无依无靠，何不两家合并为一家呢？顾生也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就让母亲登门求亲。但是没想到邻居家的母亲同意，女儿却不同意。顾生以为姑娘是嫌家里穷，但是奇怪的是，女孩虽然不肯嫁给顾生，却主动地邀请顾生和她约会，并且还为顾生生下了一个儿子。或许很多人都会问，难道这个女孩是如此随便的人吗？非也非也，这女孩子绝对不是个随便之人。曾经有个流氓对她企图不轨，女孩出手便抛出了一把匕首，这流氓顿时是身首异处。那么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愿意和顾生在一起，并且给顾生传宗接代，却不能够接受顾生的明媒正娶呢？在故事的结尾，蒲松龄揭示了所有的谜团。原来这位少女是大司马的女儿，她的父亲被人陷害而死，她为了给父亲报仇雪恨，隐藏在此。看到顾生家境贫穷，没有能力娶妻，所以就委身于她，为她传宗接代。而这样一来，少女身世和她不可思议的行为之谜也就解开了。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少女的侠女风范是一览无余啊。如果说是为父报仇，算不了多神奇，唐传奇甚至六朝小说当中早就有。那么在侠女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婚姻观，在那个讲贞洁、讲究明媒正娶的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当中，就显得再出格不过了。侠女不肯接受顾生的求婚，却跟顾生幽会，并且替他生儿子，而且对顾生说，枕席言，提及言，非父亦何也，夜夫妇矣，何必妇言嫁娶乎？意思就是说，我给你顾生料理家务，同床共枕，并且生育后代，已经是实际上的夫妇了，何必再要求表面的夫妇形式呢？像这样的只要求实质的婚姻，不讲表面礼法和名分，不能不算是极其解放的思想，即便是现在，也是为很多人所不能接受和理解的，更不用说在古代了，这在其他的古代小说当中几乎是找不到的。 《聊斋志异》讲述了众多个带有神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其中有许多女性角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当初蒲松龄在设计整个故事的过程中，又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计这些女性角色的呢？这些出奇的设计又是为了表现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聊斋》。 蒲松龄笔下的女性角色可以说是涵盖了各个阶层，大家闺秀、名门望族、孤魂狐女，再到风尘女子，蒲松龄都给予了她们全新的内涵。就连风尘女子，蒲松龄也是没有一点贬低之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丫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少女，是一位狐妓，因为不肯接客，一再遭受老鸨的毒打。她认识了诚实的书生王文之后，认为这个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就马上机智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王文的眼中， 丫头美若天仙，又对自己默默含情，于是就拿着借来的钱求见保姆。这保姆嫌他拿的钱太少，而丫头突然一反常态，表示她愿意接待王文。她伶牙俐齿地劝保姆说，你整天嫌我不做摇钱树，现在我乐意了，我第一次接待客人，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不要因为王文给钱少就放走了财神。保姆信以为真，丫头获得了跟王文见面的机会，她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她问王文，你倾囊博此一夜之欢，明天怎么办？书生王文就知道流眼泪，想不出办法。弱女子丫头果断的决策告诉王文，你不要伤心，落在非人的风尘生活里很不合我之心愿，早就想找个忠诚可靠像您这样的人共度今生。于是这两个人呢携手私奔了。丫头和王文逃出虎口啊，王文担心家徒四壁如何过日子，丫头就说做小买卖也可以过日子。他们就把驴子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小酒店，丫头做披肩刺绣小花囊，过着自食其力淡泊自己的清贫生活。后来这保姆就知道了丫头的下落，派另外一个妓女妮子抓她回去。妮子骂丫头跟人私奔，丫头理直气壮地说，从医者得何罪。后来保姆亲自出马，丫头终于被抓回了妓院，关在幽室当中十几年，生下的儿子也被丢掉，经常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天天饥火烧心，但是他仍然坚决不接客，最终被自己的儿子救出，和王文团圆。细侯也是一个妓女，她生活在锦围翠绕、前门迎新、后门送旧的生活当中，却是出淤泥而不染，喜欢写诗。在认识了游学异乡的穷书生满生后，细侯更把过一夫一妻清贫自己的生活看成理想。满生告诉他自己只有半顷薄田几间的破屋，细侯说能自给自足就够了，庇护相对，君独妾知，侠则诗酒可浅，千户侯何足贵。满生为了凑足替细侯赎身的费用南游，阴差阳错被关进了监狱，和细侯失去了联系。细侯自从满生走后就闭门不接一客，有个富商来向他求婚，不惜代价务在必得。保姆用嫁给富商可以衣锦耳宴粮肉劝诱细侯，细侯回答，满生虽贫其骨轻盈，手握绰伤常非所愿。而这位富商为了把细侯弄到手，买通了审案的官员，长期的关押着满生，还假造了满生绝命书寄给了细侯。细侯误以为满生已死，就嫁给了富商，一年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满生昭雪出狱，发现是富商动的手脚，托人告诉细侯，细侯这才知道造成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是富商的圈套。他趁着富商外出杀抱中儿，就是将正处在怀抱当中的自己的孩子杀死，回到了满生的身边。细侯杀子很像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美狄亚的丈夫见异思迁想另娶妻子，美狄亚就用魔袍烧死了新人，为了让丈夫的痛苦得不到解脱，美狄亚还当着丈夫的面亲手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蒲松龄也用杀死亲生子的这种不近人情的情节塑造了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女性形象，他还把这个烟花女子抬到和被封建时代尊为圣贤的关圣，也就是关羽同样高的地位，说西侯杀子归满生和寿亭侯之归汉亦复何殊。从细侯这个人物的命名也能够看出蒲松龄对他是如此的推崇。汉代有个受人欢迎的好官，姓郭名吉，字细侯，后人常用细侯来代称父母官，而蒲松龄用父母官代称给妓女来命名，可见对他的推崇程度了。可以说在蒲松龄的内心当中，对于女性他同样是抱以同情的态度，但是同样他的笔下也有着许多不可饶恕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悍妇。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说过，蒲松龄的贫苦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他两个凶悍的嫂子。所以在蒲松龄的笔下，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女性角色。虽然我们说到了蒲松龄是个思想上具有超前意识的小说家，在他的笔下，我们却也同样看到了封建思想对蒲松龄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蒲松龄的笔下，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妻一妾共侍一夫，并且姐妹两个感情非常要好，这也是封建思想对一位文人的禁锢吧。好了，说完了《聊斋志异》当中非常传奇的四位女性角色之后，今天的迷幻时空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聊斋志异》当中众多女性角色当中，还有哪些人物的设计是有着独特之处？这些又表现了蒲松龄的哪些创作思路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